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喜声幻影制作的丑奴儿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二集，有个内侍叫承欢下。承欢嘿嘿一笑，开始装傻，心里却有些酸。 哼，他拿我当个物件，当个替身，我记忆他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我也不是白气人，这又挨鞭子又罚跪的，我才是吃亏的那个，好不好？ 张晋忠也纳闷 儿。嘿，你说说你，我就没见过谁和你一样整天挨罚。皇上打小脾气就很宽厚，怎么对上你就这么严苛呀？动不动就要罚的，你反思反思你自己。 承欢嗯嗯啊啊地答应着，心里全然不在意。 嗯，反正不过是受些皮肉之苦，咬着牙就忍过去了，可皇帝该气还是要气的。 张晋忠唉声叹气，冷不丁看见两道人影由远及近，当即一喜，连忙快走两步迎了上去。 老奴给贤王殿下请安。 轩辕镜连忙侧了侧身。 公公安好，皇上可在？本王想举荐一人入室。 张晋忠早就看见了他身后站着的陈荣，目光深邃了些。关于皇帝的心事，他多少知道些，自然而然的会多关注陈荣。 在在在，一直在批阅奏折。殿下来的正好，可以请皇上歇一歇，也该用午膳了。 轩辕镜微微一颔首，带着陈荣往里走。刚到门口，两人就看见了跪得歪歪斜斜的承欢。陈荣眼底不由露出一抹惊艳来，却随即皱紧了眉头看向轩辕镜，却见对方无奈一笑。 程公公这是又被罚了？ 承欢懒洋洋应了一声，爱答不理的样子，陈荣的眼神就有些阴郁了。他看不得旁人对轩辕镜不敬，目光有些凶巴巴地瞪着承欢，却不想对方也刚好看过来，两人四目相对，他竟从对方的眼里看见了厌恶和愤怒。陈荣微微一愣，不明所以。等两人进了御书房，承欢腾的一声站起来，抬脚就要往里面走。张晋忠连忙拉住他。 你干什么去？谁让你起来了？ 承欢却完全没注意他说了什么，抖着手指合上了御书房大门，语气急切道。 他就是陈荣，他就是陈荣，对不对？ 张晋忠心里微微一叹，有些同情地看过去。 怪不得这小子日日都要作妖，原来是存了这种心思。那可是帝王，是能喜欢的吗？我们这些奴才连喜欢的资格都没有。 他拍拍承欢的肩膀。 你就好好当差，不该想的别想。那位陈大人日后要入朝，身后还站着贤王，不是你能动的人。 承欢冷静下来，抿紧了嘴角，盯着御书房的门看。张晋忠看他这副样子，不像是要善罢甘休的，神色警惕起来。 你动了一幅画就挨了鞭子，真要动了人，可是会掉脑袋的。你和皇上那点情分可不值什么。 承欢被戳中了心事，脸色颇有些狰狞，却还嘴硬。 您多想了，我一个奴才和皇上能有什么情分？ 他挥了挥手，晃晃悠悠地走了。张晋忠看着他的背影，沉沉地叹了口气。皇家的人专情又薄情，若是陈荣当真入了轩辕凛的眼，承欢这一动手只怕是万劫不复了。贤王午间入了宫， 不过两个时辰，御书房就来人给陈欢传话，命他去贤王府传旨，命陈荣入翰林院任庶吉士。陈欢撇嘴，不情不愿都写在了脸上。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小官，往常哪用得着他跑这一趟，普通的小太监都懒得去。旁人只以为是皇帝看贤王的面子，毕竟那人是贤王举荐的。可陈欢清楚，贤王的面子在轩辕里那里只怕还没有这小官大。他不是要给贤王脸面，是要给陈荣撑场子，免得他入了翰林院因为官小被人欺负。小太监见他走得慢悠悠的，心里着急，又不敢催他，只能小心翼翼地提醒道， 皇上说要赶在有时间把旨意发出去，郎大人已经带了圣旨在宫门处候着啦。 程欢一愣， 郎大人郎缺郎大人。 小太监连连点头，郎缺乃是宫中禁军统领，是名副其实的天子近臣，虽说不如程欢整日与轩辕凛同进同出，却是掌着实权的。小太监以为程欢再嚣张跋扈也不敢在郎缺面前如何，因此提起对方是想催着他快些走，却不想程欢反而停下了脚步，脸色阴沉沉的骇人起来。 公公， 小太监隐约觉得自己弄巧成拙了，语气里满是忐忑。程欢冷笑一声， 哼，才见几面啊，就给这么大恩典，也不怕他命薄担不起。 他抬脚往前走，速度越来越快，小太监小跑着才追上他，心里松了口气，这速度的话应该能赶在酉时到贤王府吧。却不想程欢一到郎缺跟前就劈手夺过了圣旨，黑着脸道， 皇上让你不用去了，他有事找你。 郎缺愣了一下，皇上传我，刚刚才命我去传旨，这又要把我召回去。郎缺半信半疑地走了，小太监被惊得脸色煞白。陈欢一直同他在一起，哪里接到过皇上口谕，他浑身一抖，没想到陈欢这样大胆，假传圣旨的事儿说做就做。打发走了郎缺，陈欢翻身上马，一路朝着贤王府去，脸上满是冷笑。皇帝要给陈荣脸面，他就偏不让他如意。区区一个庶吉士，连郎缺都惊动了，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多看重陈荣不成？陈欢心口火气蹭蹭蹭地往上窜，几乎将他整个人都点着了。他马术不精，又一味地催着马快走，冷不丁看见前面有孩子跑过，连忙勒紧缰绳，马匹悲鸣一声，被他拉得半身力气。程欢心里一慌，就从马背上摔了下去，咕噜噜滚了几圈，被石墩子挡了一下腰才停了下来。身后跟着的内监侍卫唬了一跳，连忙下马来扶他。程欢怒不可遏，扶着腰一瘸一拐地走过去，举起巴掌对着马屁股拍了好几下。 你个畜生也欺负我。 他又看前面， 谁家破孩子大街上跑什么跑。 然而人早就不见了影子，他气归气，却也不能把人怎么样，只好被人扶着再次上了马。他夹了夹马肚子， 你再摔我一次，我就把你给炖了。 马匹嘶鸣一声，唬得程欢连忙抱住他的脖子， 嘿嘿，我开玩笑的。 一旁人看着他的怂样面露鄙夷，却又不敢当着他的面嘲笑，只能扭开头假装什么都没看见。后半截路程欢骑马骑得胆战心惊，好在贤王府并不算远，等他们到的时候已经有人去通禀， 贤王带着陈荣候在门口等他。程欢撇撇嘴， 贤王殿下，这旨意可不是给您的，您这眼巴巴的凑上来是不是太闲了？ 贤王无奈一笑，也不晓得他们这贤王府是怎么得罪了这个人，每每遇到他都是一副刻薄嘴脸。只是轩辕镜素来大气温和，又颇有君子之风，从未与他计较。天子旨意自当隆重，公公里面请。程欢像是不想多待，一进门并直奔香案而去，清了清嗓子问， 哪个是陈荣？ 陈荣上前弯腰行礼， 正是在下。 程欢目光锥子似的上下打量他，越看越觉得生气。 哎，这人长得也不过如此，若说是才情好，那东西难道在床上有用啊？怎么就能入得了轩辕岭的眼？ 他气得眼睛冒火，声音越发冷淡， 还不跪下接旨啊？ 陈荣一撩袍子，双膝跪地， 草民陈荣接旨。 他身后一群下人门客也跟着乌压压跪了一片。陈欢摸着下巴，露出个不怀好意的笑容来， 哎，这旨意是给他的，你们跪什么跪？该做什么做什么去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颇有些莫名其妙。圣旨下到贤王府，自然是府里的人都该来接旨，可程欢这话却好像是嫌弃他们碍事儿似的。轩辕镜眉头微蹙，打量了程欢一眼，挥挥手命众人都退了下去。程欢这才从旁边内侍的手里拿过圣旨，看了一眼却又合上了。 我忽然想起来，我好像不识字，这圣旨该怎么读啊？ 陈荣一愣，轩辕镜脸色严肃起来，这程欢莫不是专门跑来他这贤王府开涮的？一个宣旨太监怎么可能不识字？他语气一沉， 公公莫要拿圣旨开玩笑。 程欢无辜地看着他， 可是贤王殿下，奴才真的不识字，这圣旨总不能瞎读吧？ 轩辕镜难得被气出了火气。程欢身为总管太监，平日里不知道宣了多少回的旨意，怎么可能连字都不认识？他此举分明是故意刁难。他压住火气， 那你想如何？ 程欢四处瞅了瞅， 府里难道没个识字的人？教我认认这几个字就行了。 陈荣忽地从地上爬起来， 那是圣旨，岂可拿来教你识字？你这般大不敬，可曾将皇上放在眼里？ 程欢又撇嘴， 哼，拿皇上来压我呀？ 他举了举手里的圣旨， 谁让你起来的？我拿着圣旨你都恨不得吃了我，到底是谁对皇上大不敬啊？ 陈荣一夜不情不愿的又跪了下来。轩辕镜头疼的揉揉额角， 程公公借一步说话。 等他们再出来时已经过了一刻钟，陈荣从没有跪过这么久，已经难受得摇摇欲坠，脸色黑漆漆地盯着程欢看。程欢咧嘴一笑，扯开袖子给他看，那里面是一个沉甸甸的荷包，看得陈荣牙眦欲裂，这阉人竟然明目张胆地向王爷索贿。他忍不住想爬起来教训他，却被轩辕镜一个眼神制止，憋屈地继续跪在地上。程欢斜睨了他一眼，懒洋洋地打开圣旨，拖长了调子读圣旨，明明只有几句话，他却愣是装作不识字的样子，拖了一盏茶才读完。陈荣的火气已经压不住了，几乎要从眼睛里窜出来。程欢咧开嘴笑，将圣旨丢进他怀里，低下头看着他， 你是不是想掐死我？很巧，我也是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